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3集，失踪三。大冬天的，这花车上竟是满满点缀着鲜花，足以见背后人的用心。花朵姹紫嫣红，一时间也看得不甚真切，却仍在这个时候瞧得清楚花车里的人。那是一名妙龄女子，端坐在花车之上，穿着一身月白的棉纱长裙，外头罩着绒绒的披风，头发梳成了飞仙髻，显得也是飘飘欲仙。她针手蛾眉，齿如鞭背，最动人的是一双狭长的双眼，眼尾在末了微微挑起，平白无故的就多了一份风情，冷而诱人，但却重漠，仿佛随着他的到来，身边的风都多了一丝暧昧的香气。这玉兔仙子说是仙，却又有一些人间的风尘味，说是人间，那股子妖娆的清冷，却又是人间没有的色彩。刘盈生的并不十分美，论起五官来，他甚至比上万姨娘还要略逊一筹，然而那种骨子里冷淡的妖娆却是勾得人心痒痒。这玉兔仙子究竟是仙还是妖，惹人思量。不过这种调调对于寻常男子来说却是要了命的勾魂。沈妙目光在刘盈身上停了一瞬，却又是转头去瞧周围，想看看那人来了没有。找了一圈未曾发现，沈秋瞧见他的动作，好奇地问道， 妹妹你在看什么呢？ 哥哥怎么不看这位刘盈姑娘？沈妙直接将话头转开。沈秋虽然不笨，每每遇到沈妙的时候却不会多加思索，听闻沈妙这般问就答道， 我不喜欢这样的。 哦，那大哥喜欢怎样的？沈妙挑了挑眉问道。沈秋说不出话来。沈妙觉得沈秋这番窘迫的模样很有趣，有些想笑。前生沈秋娶了那位恶毒的嫂子，从头到尾大约也没有遇到过心仪的姑娘，重来一世，却不知道今生有缘做自己嫂嫂的那一位是谁。 咱们走吧。 沈秋朝沈妙伸出手，要将她从石台上拉下来。方才为了让沈妙看清那流萤姑娘，沈秋带着她走到这边，同沈信他们隔着十来米。这会子看完了热闹，自然是要回沈信身边的，一起去万里湖边放灯。沈妙正要跳下来，突然听见一阵小孩的啼哭，沈秋也听见了，两人转头看去，便见相隔几米处，一名三四岁的孩童倒挂在岸边商铺的横梁之上。大约是小孩淘气，爬到高处横梁上想看热闹，结果滑倒了，眼下两只手紧紧抱着横梁，半个身子悬挂在外头，若是就这么掉下去，只怕会出大事。周围的人已经去拿梯子了，可孩子坚持不了多久，眼看着小孩越来越使不上力，那孩子的母亲已经捂着脸哭泣起来。 妹妹，在这里等等我。 沈秋见状，连忙吩咐沈妙，想来不过是距离石台几米而已，这里又有他会武功，当即就朝那头走去。方还没走到，那孩子手一软，直接摔倒下去，周围顿时响起一阵惊呼。沈秋脚尖轻点，一脚踏在旁边的柱子上，腾空将那孩子接住，堪堪保住了孩子一条性命。周围人却是为他所露的这一手叫好。沈秋将孩子交还给孩子母亲，那孩子母亲含着眼泪连连冲他道谢，倒叫沈秋有些不好意思了。好不容易安抚完这对母子，沈秋就准备回石台接沈妙，因着不过几米的距离，刚一转头他就愣住了。那石台上空空荡荡，一个人也没有。沈秋心中一紧，三步并作两步，大力拨开拥挤的人群，跑到石台前。那里什么人都没有，一个痕迹都没有。沈秋心中还怀着侥幸，四处看了看，大声唤了两声， 娇娇， 可是没有人回答他。他抓住站在石台不远处的一个人问道， 方才站在这儿的小姑娘呢？你有没有看到这儿的小姑娘？ 那人不耐烦地回道， 什么小姑娘？没有没有。 说罢又看了他一眼， 莫不是你家姑娘被人拐走了吧？这玉兔节上拐子多得很，若是没有护卫，府中小姐和人走散，那十有九都是被拐子给拐走了。 沈秋的身子剧烈颤抖起来，身高八尺的大汉，战场上大敌当前，眼都不会眨一下的人，就在此刻豁然变色。万里湖边的街道上，摩肩接踵的人群中也有二人在其中行走，一人蓝衫玉冠，气宇轩昂，一人紫衣风流，眉目俊俏如画。这二人生得不错，尤其是那紫衣少年，行动间有一种不露声色的优雅矜贵，唇边挂着的淡淡笑容更是惹得周围的女眷不时地往这头看来。 你要跟我跟到什么时候？ 谢景行问道。苏明峰摇头晃脑的， 如此佳节，身为好友自然该一道出行，你又何必心中不愿？ 我还有事。 相请不如偶遇，既然遇着了，就和我一道游呗。咱俩多少年没在一起游过玉兔节了。 苏明峰不满， 你现在真是越来越神秘了。 今日苏明峰是和苏家人一道出游，恰好遇着谢景行，就硬是将谢景行拉来。苏家和谢家关系自来交好，是以苏老爷也不会说什么。此刻苏老爷他们走在前面，苏明峰和谢景行走在后头。苏明峰开口问道， 你今日又一个人出来，你爹没有生气？ 玉兔节都是全家出游，眼下只有谢景行一人，不用想，肯定又是谢景行自个儿出来的了。谢鼎估计气炸了，没办法，摊上这么个儿子，感觉是上辈子过来讨债的。 有他儿子陪着，我就不去凑热闹了。 谢景行漫不经心道， 没那么闲。 苏明峰摇了摇头， 你倒是洒脱呀。 正说着，却瞧见前方有一行人走来，苏明峰一愣， 那不是沈将军？ 谢景行抬眸，毕竟前方沈信匆匆往这头走来，紧跟着他的是沈秋和罗雪燕，而后头更是一众侍卫，每个人面上的表情都是十分的沉重紧张。苏明峰摸着下巴说道， 看样子沈家是出了什么麻烦了吧，怎么都是这种表情？ 在一众喜气洋溢的人群中，沈家人的这种表情便显得十分突兀，不用想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苏老爷也瞧见了他们，停下来和他们攀谈。谢景行和苏明峰没有上前，只是远远地站着，都是练武之人，倒是可以听得见彼此的谈话。苏老爷开口问道， 沈将军这是要去哪儿？ 啊，随意逛逛，只是内子突然身体不适，只得先回府中去。苏老爷逛得开心点。 沈信说罢便拱了拱手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沈家和苏家在政见上也属于不太合的一行人，见沈信这么不想跟自己说话，苏老爷自然心中也不太舒坦，懒得多管闲事，便径自往前走了。倒是苏明峰开口道， 沈将军这么狂呀，不过怎么看着像是出了大事了，就算沈夫人身子不适，也不必带着这么多侍卫吧。 谢景行的目光在一众侍卫中一扫，说道， 沈家五小姐不在。 啊？ 苏明峰一愣， 沈庙不在。 谢景行看了一眼沈家那支队伍，以沈庙和其他两房的关系，断没有可能会在这个时候抛弃自己的父母而和其他两房的人赏灯，而眼下这支队伍中并没有沈庙的身影，总不能是沈庙今日根本就未曾出府。这样大的节日，就算是沈庙自己不愿，沈心也不会将他一个人落在府中的。 正在这时，突然听到一个软软糯糯的声音响了起来。 沈家姐姐不见了。 谢景行低头，苏明朗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苏老爷身边溜了过来，跑到苏明峰身边，拽着自己大哥的衣角，脆生生地重复道： 我方才偷偷跑到他们那里，听到那些人说要尽快找到沈家姐姐。 苏明朗跟糯米团子混在人群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也是他胆子大，都不怕被人群挤散了找不到回家的路。 他们说也许沈家姐姐是被拐子抓走了。 苏明朗继续说道： 大哥，我们去把沈家姐姐救出来。 不见了。 谢景行若有所思地看着远去的沈家一行人背影，忽然对苏明峰说道： 此事不要声张，我先走一步。 他又低头看着苏明朗，斜斜一笑： 沈庙不见这回事，你要是说出去，我就将你卖给拐子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